圣诞节，剩下的人的圣诞节，过条街最好就给我下起雪，这么碎，这么刚好，这么狼狈，要不要拍成 MV 干脆，淡淡忧伤还是最美，剧情是你在写，有点误解我们之间，踏着雪不知不觉走了很远，绕着圈我盼你点起一根烟，一整天我旋律喊了一千遍，千篇一律我不醉不归，没有你的冬天，我会一直唱着唱着，直到你出现，为你疯爱，只唱你爱。Goodbye 痛快，哭个痛快，曲终人散，你也走散。我承认我是爱情里的废柴，你的离开喊得太快，我的依赖还在耍赖，眼泪打转转不回来，你的笑我灿烂。踏着雪不知不觉走了很远，绕着圈我盼你点起一根烟，一整天我旋律哼了一千遍，千篇一律我不醉不归，没有你的冬天，我会一直唱着唱着，直到你出现，为你疯了，Goodbye 痛快，哭个痛快，我曲终人散，你也走散，我承认我是爱情里的废柴，你的离开喊得太快，我的依赖笑容灿烂，Goodbye 痛快，哭个痛快，曲终人散，你也走散，我承认我是爱情里的废柴，你的离开喊得太快，thank you.